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做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荣轩，城寨见。 好，翻嚟第二節，啱啱就係半個鐘就講咗啲選舉，即係尋晚嗰啲花生嘅嘢又好，或者尋晚即係又係民主最黑暗一天又好啦。咁而家我哋翻翻正題啦，就同阿啟明傾下偈先。咁其實我點揾你嘅咧？好簡單 ，Facebook PM 嚟嘅啫。係啦，跟住之後咧，你就俾咗你個助理阿周小姐個電話，佢揾我啦。 係係，係嘛？ 咁我其實都唔知揾唔揾到你嘅，唔知，因為文協真係唔識嘅。我記得係識一個叫係咪叫殷少林，知唔知記錯個名？ 係 屯門嘅， 屯門區議員依家係。 佢哋搞個蝴蝶村嗰啲朋友幫佢助選啦，啲散兵之類。咁啊，佢有次係搞嗰啲唱歌活動咧，我去過咁樣咯，即係咁樣認識下佢。哦、但係而家佢仲未 at 我㗎，我咁樣 request 仲未 at 我。 哎呀， 成個幾月啦。咁樣，你翻到去叫佢 at， 即係個 request at 翻我啦咁樣。 好，我同佢講翻，叫佢 at 翻你啊。 係咁啊，咁差喺電視面前，喺知道面前啊，我認你叫唔夠幫我做 friend， 喺呢度呼籲佢係嘛？ 呼籲佢， 殷少林你 at 翻佢啦嚇。 係咯，大家聲音同眾啊嘛，係咯，認出先啊嘛，真係要喺鏡頭。 同一個殷寫法。 係啊，都係嗰個人，西島亞嗰個啊嘛。好啦，講翻入翻正題先啦，呢一集。其實點樣揾你呢，就是因為我哋大家咧喺網絡上對呢個文協咧，除咗馮劍基之外咧，真係唔識嘅。 嗱，我聽我 你有咩印象？ 我識兩個人， 邊兩個？ 除咗一個好 polarizing 嘅，一個就係馮劍基。馮劍基我喺工作上面認識佢嘅，唔講啦依樣嘢。第二個咧就係歐陽東。 歐陽東，我哋估唔到佢竟然係文協喎，你都咁激。 咁嗱，咁我哋自己本身咧有幾次開會都係依個文協嘅依個油麻地嘅其中一個嚇總部或者唔知副部咁嘅地方開會啦， 總部開會 啦，我都上過好多次嘅。所以都幾得意啊！我覺得文協可以有呢啲咁嘅人。咁我自己本身咧，即係社區工作上，我唯一同文協合作過咧，就係嗰時幫明哥派飯。咁嗰陣時就因為入去係咪南昌定南鎮？南 昌啊， 富昌村嚇。咁就好好嘅，因為嗰陣時每一次就入到去文協嘅一個辦公室啦。咁就喺嗰度咧，就會大家開始分配話 ，OK， 依一家、依一户、依一度、依一度，就係一啲大家拍開嘅獨立嘅老人嚟噶啦。咁我哋就幾個義工就過依邊啦，幾個義工過依邊啦，幾個咁即係咁樣。咁其實我同文協即係唯一一個咁樣嘅喺工作上面嘅接觸就係依樣。咁冇其他 派 飯，同埋有一次就係同明哥佢哋亦都幾個合作，就都係將雨傘多餘咗物資派翻俾有需要嘅人啦。咁啊，所以我哋嗰陣時叫散貨落區啦。咁 散貨落區，係走水貨咁樣。 咁冇用咁乜嘢擺廣大百位咩？俾有需要 人攬籌。 嗰時即係嗰時有流感有剩，咁我哋梗係派口罩啊，即係 whatever 咁，你當中梗係攝啲政治嘢啦。 應該。 咁 Annie 咁，咁係咯，咁嗱我自己咧就覺得好奇怪嘅，何錦明你今年幾歲啊？ 廿七， 咁你都即係比我年輕幾年啦， 十分後生啦， 十分後生啦，即係都係八九年啦。 我88，我未過生日廿七。 OK。點解會選擇文協呢？即係文協，大家諗起文協咧，第一件事咧都係諗起啲 老， 相信 我講 一定唔會黑頭髮嘅。 我講啦，麻雀啦，老餅老土， 係咯。 喂，同埋即係之前就係原來你即係啲報道就話原來曾經即係話雙重黨籍喎。咁我都睇啲報紙講嘅啫，你一個。咁之前咧，原來即係你就話原來自己有黨籍嘅喎，咁咪揾翻呢個港島支部有個叫梁兆生咁樣搞退黨啦。咁之後就話 send email， 咁佢哋入面有叫歐陽。自卑就喂冇收過喎，咁樣如果聽到你又搞就再搞翻佢啦，件事其實呢件事點樣咧？即係雙重黨籍嗰樣嘢。 哦，呢個之前好早期係中學嘅時候入咗公民黨。 哇！中學已經咁早入黨。係 啊，中學時期 幾歲嗰陣時？ 中七咯，啱啱好中學畢業咯。 咁早入咧， 叫都已經脱離咗中學生活嘅。 即係嗰陣時 都未入大學， 即係啲好早置業話，即係想從政嘅咯嗰陣時。 唔係啊，嗰時因為咧，我翻教會個教會導師就佢係公民黨黨員，咁我本身就都關心政治嘅，即係中學生開始都，咁所以就入咗公民黨咁樣。咁但係其實我都冇去過佢啲咩開會啊，做過啲咩嘅。咁然後諗住。 入交了一次會費之後沒交又沒找他又沒聯絡過我的了、啊、我以為就沒了件事啦、嗯、然後就大學畢業之後就去了文協做、嗯、入了文協然後後來才發現原來、啊、是那個會籍還未處理的、嗯、那就趕快找公民黨做、啊、 我即是好像去年你說有即選贏的區選之後就有意參與超區的時候這件事就爆出來了嘛即 中不是不是這件事是我未選區選之前的、 嗯 即是14年已經處理了的了 嗯即是現在就是很確切你就是這個 文協的 文協 的, 文協的成 員即是從來都是之前都是的即是做由做助理開始這樣 又未是處理了公民黨那裡先入文協的、 嗯、 因為他很有趣的文協那裡他說接受你入黨申請他就會問你的嘛、嗯啊、你有沒有什麼商場黨籍啊這樣那跟著我就說想想、啊、之前加入過公民黨的、啊嗯、跟著他就問我喂你搞清楚沒先你去了黨沒的、嗯、不是個個都說你沒有交會費就當你退黨的嘛，你要正式入紙話啊，我退啦咁先得。 即係好似法輪功咁樣， 係要退黨保平安噶嘛，咪呢啲嘢咁。咁所以佢就令我要揾翻嗰啲事要做，咁、嗯、就去同翻公民黨做，搞清楚曬、嗯、就正式一四年退公民黨，就然後加入民協咁咯。 哦， 嗯，咁就係啦。啲2015年加入民協啊，定 2014年 雨傘革命前定前後咧？ 前啦 、嗯、那時有什麼會推動你加入文協這個組織和文協首先、以我的見解、嗯、即可能你可以 educate 一下我們就是我覺得本身就是一個、主要在九龍西、 深水埗啦 深水埗 深水埗的地方、 不是的闊一點的我知道 闊到哪裡呢因 為少男團滿的 射程他今屆才選到的射程沒那麼遠 但是一向我們都覺得是、深水埗那我覺得有些 presence 的地方都有的、嗯、即是我們說的是油尖不尖啦油旺心 油旺、啊、 油旺心那一帶的地方啦、 嗯嗯、 那你是跟那區你是那區土生土長對那區的人特別有感覺、啊、情懷特別想幫助他們、啊、但是為什麼你會入文協這個老派社團呢 嗯，幾樣嘢嘅。首先咧，文協嘅區議員咧，嗱，屯門有啦，黃大仙有，九龍城有，油尖旺、深水埗都有嘅咁樣樣。咁而我自己本身咧，因為我婆婆咧住咗深水埗都50多年啦，咁、我係成日細個都成日落深水埗，即係仲係飛機嘅頂頭經過嘅年代已經落深水埗噶啦咁樣樣。咁所以其實嗰陣時就、知道有文協嘅存在啦，咁、但係就冇去話認識啊，或者參加佢啲咩活動咁樣樣嘅。咁、然後是大學畢業之後呢其實因為我讀政政、其實我找到我在城大讀、啊、找到很多不同的工作最後輾轉就去到這個文協這樣 OK 然後其實文協那時候都是請、助理啦、我都沒想過要加入文協因為做助理那時候都仍然是保留著公民黨的黨籍嘛、但是就、在過程裡面我看得到呢其實、有很多人呢他選擇了一些容易的路、即是不要說容易啦應該是、所謂快脆一點啦會選擇去衝啊、會選擇去做一些、前進一些行為啊 即是你不是說激烈勇武一點的意思這樣說、 我會這樣說、都是的 但是那些不是說容易的路那些會受傷有成本的、 應該這樣說、他們做完之後、那怎樣呢是不是能夠持續不斷地每次都衝呢因為我最主要針對即係葉普成嗰啲人，即係我都覺得嗰啲人咧成日仲要佢都唔係衝嗰扎添， 即係佢叫人衝 添，佢叫人衝啫嘛，係咪？咁而又真係好多人受佢嘅蠱惑啦嚇咁。但我想強調就係、是真係少人同落去個社區度同建制搶人，真係同建制去搶。即係舉個例，譬如頭先講你啲派飯咁樣樣咧建制咧唔係派飯咁簡單嘅， 就派咩咧？ 即係打馮檢基嗰個小花咧，係送到雪櫃嘅啦。成個雪櫃推入 屋。咩雪櫃啊？成個人咁高啲雪櫃啊？ 係啊，成個雪櫃推入屋咯，真係一個電器送入屋。譬如我個區，我有石硖尾村有部分，佢係送風扇啊，即係真係送啲電器俾你嚇。雖然中國製嘅會爆炸，雖然 唔係芭蕉，但係成個人咁高嘅風扇。 雪櫃，雪櫃，佢坐台啦，就未至於坐地嘅。 雪櫃喎， 灣仔區送冷氣啊！你有冇啦你？ 灣仔區送冷氣啊？ 梗係啦， 吹曬風啦。深水埗區 送冷氣。我哋嗰邊咧就嗰陣時就煤氣爐啦， 煤氣。 乜乜啦，齊曬嗰啲假電台。 不過嗰時我都冇嘅，我哋一樣搞社區營造，我殺翻一招嚇。嗰時驗完水嘛，唔緊要，我哋免費幫佢驗水，所以我哋自己抌。 喂，但其實佢用咩藉口送咁勁？ 跟住之後再全球中去買誒依個濾水器。 濾水器。喂，但其實問翻你嗰邊，佢點樣揾咩藉口送雪櫃？ 佢係去做探訪，知道你係老人家嘅時候，咁佢咪送。 婆婆，送個雪櫃俾你好唔好啦？ 咁當然佢同你傾下偈，認識下你，知道佢送雪櫃俾你係有用嘅，佢先會送嘅。當然佢雪櫃就唔似得派飯嗰啲家家户都派，佢真係重點打擊。有一啲邊啲係即係可拉攏嘅對象咧，佢就會落。 佢咪專揾阿婆啲頭頭咧，阿婆可能有啲群黨呢個大家姐，好我就揀個阿婆送雪櫃俾佢咁樣 啦。阿婆容易受落啲咯，應該。 阿公唔得嘅，阿公爭啲。 阿公長者啦，長者啦，長者，呢個唔關性別事嘅嗱，長者啦，長者。 我真係同埋係可能長者本身咧。第一佢政治取態就不嬲都唔係太過明顯嘅啦，我相信即係香港呢個所謂嘅政治參與咧，都係真係好多人好多儲緊嘅參與咧，都真係喺我嘅理解入邊都係近十。 咁事實的確唔係個個都係政治意識行先嘅，有好多係即係因為你個關係，因為你做社區而投票俾你咁樣。咁所以其實個問題就係。建制派咁樣送嘢法啦，你點樣去對付呢？我哋真係我哋冇咁多嘢送啦，頂籠我都係我買到包面啦，不過自己銀河包嗰只啦。但你買得幾多包啊？係咪先？頂籠係不如上去探佢，叫做唔好兩手空空咁樣上去嘅啫。咁其實可能真係佢收咗建制一份禮物，我探翻佢成三四次，先至叫打翻個和。咁然後佢都仲心大心細，到底邊個好呢？咁樣樣。咁同埋調翻轉就係點解呢樣嘢咁重要呢？就係其實好多時候咧，呢啲人。在香港咧為數不少，而如果你不去做的時候咧，佢好多時候就去了建制那邊。所以點解咧？就係、是九龍西咧，係五個地區直選入邊咧，仍然都係過六成的泛民得票。就是因為其實有陣時候要有人去做地區，真係要有人同佢建立關係。其實特別華人社會好強呢樣嘢，佢會真係因為嗰個關係而投你票。有陣時佢都同我講啊，我唔係好撐你老細嘅啫，你老細拉布乜乜乜啦咁樣樣。咁我都要同有陣時嗱呢個位咧， 你老細 你搞錯阿公咁樣 係嘛？對手係會咁樣抹黑㗎。 即係個人個印象係。 佢一足高打船嘅咋。 長毛掟嘢嗰啲，你哋同佢企埋一齊。 係啦，馮檢基同佢企埋一齊，而又真係電視見到馮檢基同長毛企埋一齊喎。 其實呢個真嘅，因為每一次咧，因為我係頂民主黨啊黃堅成嗰一個舊嘅地區辦事處嚟做西九辦，因為我係自己集資搞咗個地區組織咁樣，都有個地區地址。咁啊，好得意咧，就係我咯，即係我記得黃堅成最後嗰次，嗱，你記得我哋民主黨唔係掟嘢嗰啲嚟㗎，我哋即係佢係要不斷重複、不斷重複，就話我哋泛民唔係咁，有好多派別㗎。咁所以你話有好多上網嘅聲音，話民主黨點解唔做呢啲，唔做呢啲？即係假如你落個區嘅話咧，我相信你可能會明白嘅，尤其到老人家。咁嗱 ，OK。但我咁樣做 devil's advocate 啦，尤其是英文係 Kevin 啊 ，Kevin 算啦，其他啲 你叫我啟明都得， 啟明阿啟明個樣咧就非常之似位孫嘅，乖孫嘅，你係咪啊？ 乖孫， 即係我覺得阿啟明係直頭係做到呢個角色嘅。如果你話尤其是係同啲長者去建立一個關係啊，各樣嘢，我覺得建立到呢、這個嗱咁，但係即係呢一個世界就係一個好好嘅定律，全世界最好嘅定律就係行會係瓜柴嘅。OK， 呢個世界係有啲人會死嘅，新嘅唔嚟救緊佢，呢個定位係令到我哋世界可以繼續前進嘅唯一一個好處嚟嘅啫。OK， 咁當呢一班比較老一批嘅人完咗啦，咁民協而家其實即係呢一批人都已經都幾大年紀嘅咯喎，咁我哋都聽緊可能為民協之後嗰二十年會點行？咁嗱，今次你作為一個超區候選人，傳統嚟講，超區係投放最多資源嘅。 係 傳統嚟講，超區係有全港嘅知名度高嘅。依樣嘢我可以暫時喺度即係都幾明顯講，踩唔到理由，踩唔到理由。咁第三咧就係、是、作為一個咁年輕嘅人。擺個超區，令到我嘅諗法咧，就係覺得阿何啟明你咧，係會有一個諗法咧，去帶領民協去走入呢個後佔領年代，去將民協好嘅嘢保留翻，唔好嘅嘢或者跟不上時代嘅嘢就撇除啦。咁我即係我想問，我呢個假設第一啱唔啱啦？但如果係啱嘅話，可唔可以逐點去即係同？ 即我或者同我啲工作講翻，究竟係點樣咧？你有冇啲咁嘅諗法咧？ 首先有一樣你講得好好，就係、是民協面對一個危機，個危機就是我哋嘅支持者咧，同埋我哋黨都一起老化緊。 但其實睇翻你區選嗰度係26個區議員出啊嘛，係咪？18個贏，其實調翻轉你哋係有增長嘅喎，即係佢係咪有冇？ 我哋今次係有增長，今次係我會覺得因為嗰個勢係傾向泛民，咁而的確有好多人唔滿意建制派而走出嚟選。又咁啱咧，其實我哋嘅對手大部分都係民建聯同埋西九新動力，咁即係得最黑人憎嗰兩個就係梁美芬同蔣麗雲呢兩個啫。唉，揦住呢個兩個排頭係失分多過得分嘅，但我對手唔知點解好鬼中意蔣麗雲嘅，成日拍孖住一齊出啊。咁翻翻轉頭就係其實我哋係有一個老化危機，呢個係嘅。 但其實而家你哋嘅黨大概幾多年齡幾多歲啊？大概平均？ 平均年齡 即係議員係啦。 平均年齡我哋大概係 45，我哋同佢爭成20年喎，即係你入到去拖得好低喎，嗰條 curve 你入咗去 嘅話，係嘅係嘅，因為個問題係嗱，我呢個數咧係上屆嗰個數嚟嘅，因為仲有阿基啊，仲有阿嚴天生啊呢啲， 一掹咗出嚟，因為係六幾七十歲啦。 我講佢哋，因為佢哋比較年紀大，佢哋係仲係現任議員，咁加埋我哋咧就除翻開就45，但係今屆咧阿嚴天生就交咗棒俾阿 殷兆仁啦， 阿基就因為輸咗俾阿小花啦，咁其實條數咧又再低啲嘅，我哋跌破40嘅，但係嗰個數我都要翻嚟查翻，咁樣樣。 但其實問翻啱啱你話即係個青黃問題，啱大舅講問題，其實如果阿基咁，我當佢選贏咗。今次區議會啦，佢有冇諗過話將自己即係交棒俾啲後下一代咧？ 佢有嘅，其實我哋一路都講緊要接棒嘅。其實今次我出嚟選超級，亦都係要帶到呢個信息出嚟，唔係純粹接咗個位咁簡單，而真係民協要改變。咁所以點解你見到我啲宣傳啊，會冇咁民協，亦都唔會用以前傳統民協嗰方式，譬如不停嗌街站啊、排單張啊。因為講真咧，372萬嘅選民超級啊，每人一份單張。5毫子份咧，都180多萬，我邊有咁多錢咧？第一係咪？同埋第二，其實呢一樣嘢高成本低效益，真係。呢通常啲街坊攞到嚟戰台掠骨用嘅啫，對住你個樣掠添，仲要係嘛？咁所以呢啲嘢唔會做，反而今次咧，即係用多啲，譬如真係網上啊，又或者其實我哋講緊嘅一啲嘢都同以往民協唔同，有傾有砌呢樣嘢，特別呢個 point 咧，我覺得一定要變。即係喺人大831嘅框架底下，面對梁振英政府咧，我哋真係冇嘢。 其實你講開呢個又傾又砌呢樣嘢咧，喂，其實而家係咪嘅民協砌咗啲乜嘢咧？我諗緊 民協砌以往咧，我哋喺地區入邊咧，譬如圓洲村重建、石硖尾村重建。嚇！依家我哋見得到嗰個嘅棚仔啊、墟市啊，呢啲都係我哋砌翻嚟，同政府真係揮翻嚟，同有好多民間團體都同我哋一齊做。咁講其實砌嗰個位咧會地區性一啲，因為始終大議題咧，大家都知咧，即係我哋面對住呢個極權政府，佢唔放手就唔放手，即係呢個其實各個黨都面對嘅困局。但係我哋講緊嗰個砌就會真係 focus 喺地區一啲，真係可能細一啲，咁啊變相俾人感覺地區一啲，同埋政治上唔出咯。 其實問翻大舊，其實你有做地區工作嘅砌嗰樣嘢係咪真係話淨可以？即係地區做到嘅嘢唔多咧，砌嘅嘢。 地區做到嘢咧就唔係唔多。我地區分幾個層面啦，首先就係爭取啦，幫你嘅，尤其是如果你是一個選到嘅人，咁你要對你下低嘅所謂 constituent 係嘛，即係你嘅選民，你要負責任。咁當然，如果係一個對於佢哋有益嘅 project， 你係同政府傾嘅，你當我運用你嘅區議員嘅一個身份，去代表佢哋去爭取呢啲咁樣福利。咁呢個係無可厚非嘅。OK， 咁但係呢一個咧係一個。區嘅嘢係咪？如果你話 OK， 民協係好致力去聯合其他嘅泛民政黨，甚至一啲建制政黨，去重新將呢個市政局嚇變成一回事嘅話，咁我好支持大部分民協嘅朋友咧去入市政局嘅。咁我覺得你哋喺入邊發揮個作用係會極之大嘅嚇。咁但係如果咧而家咧係一個大政治形勢咧，每一個政黨咧，我覺得尤其是後佔領時代，我哋講緊嘅就係、是、好啦。我哋喺香港民主派入面一路讲紧嘅民主回归论，似乎咧就已经行到尽头啦。八三一嘅一个咁样嘅落闸咧，吓咁就已经话俾大家听，其实喺而家香港呢个社会咧，争取民主咧，可能已经系行到一个尽头啦。 咁所以好多人咧就將我哋而家政治討論咧放喺我哋香港二次前途嘅呢個問題之上啦。咁喺依樣嘢上面咧，我哋嗱首先我唔覺得民協本身喺一個大政治議題路線係有太多嘅主張。你令我諗起我自己喺英國嘅時候嘅 Lib Dem 啊 ，Liberal Democrat 啊，係嘛？我砌好多地區議題嘅，砌好多話譬如依度個地區邊度有個 pothole 税收咧，我哋會係搞嘅。咁但係咧。點解而家咧得翻五席咧？亦都係咁解嘅，所以因為 開頭好多㗎， 開頭 聯合執政添啊， 聯合執政添咁，但係亦都太弱啦。因為其實就係、是、即、就是、我哋呢啲 佢食唔正個氣候啦。 其實做咗好多嘢，一個 tuition 就搞掂咗你。 嗯、 真係呢個係政治就係、是、你做啱一百萬樣嘢係冇用嘅。 所以呢個 係 我 一樣嘢咧， 今次要改嘅嘢咧，就係、是、喺政治上面真係回應到個局勢咯。 咁、你回應係咩？ 其實嗱， 就係、是、要爭取香港自主咯。你見到我都寫自主前途，其實我哋好多無力感噶、我哋整體社會都感覺到，面對住呢個極權政府，佢所有嘢都操控住、我哋點樣做呢？係咪連電影金像獎都可以干預嘅時候，係咪？咁、所以我哋個問題就係唔係淨係爭取雙普選咁簡單，係、雙普選以外，我哋真係要喚醒全社會喺唔同嘅崗位上面，就係嚟到抗擊建制。其實你睇到嗰啲、譬如醫生專業依家企咗出嚟啦、或者之前我哋再見到有其他唔同嘅專業啊，精算啊，律師啊，都走出嚟要做。其實我哋就要集結更加多力量，唔同嘅層面、唔同嘅界別都應該咁樣做。咁、所以點解我哋今次走出嚟？其實我哋做緊嘅嘢咧，其實可能未必個個知嘅。我哋喺個地區度就係教育市民，話俾佢聽啲政治意識嗰個問題。好、多時候大家成日覺得拉布唔啱噶嘛，係咪？特別係基層市民，我話你聽，中 TVB 毒中得最深嘅就係基層市民。但我哋每日就係同佢哋講，就要教導翻佢哋。其實呢一種嘅政治教育，我哋每日都做緊。不過就係有陣時候未必話個個都睇得到啊。 揼石仔係的而且確咧， 即係揼石仔永遠都係高成本低效益咯，我會講係。 咁、其實想問啱啱你話即係抗擊建制或者一個抗爭嘅嘢，其實睇翻以前咧，即係馮檢基就曾經即係入過呢個臨時立法會啦。咁、原來佢之前好多公職入過去，真係即係入過建制，譬如話咩咧，特區籌備委員會啦、港事顧問啦、即係舊質前啦，亦都係即係最緊要就係佢入過臨時立法會，同埋中間呢個臨時立法會就係凍結咗好多入面啲惡法嘅，即係同建制派入面，即係呢個之前所謂個又傾又砌，其中嗰個傾啦。咁砌我真係話唔覺得幾個砌嗰啲咩嚟嘅？就算話你話拉布嗰樣嘢咧，到而家佢哋即係唔好話，即係你哋民協啦，就算民主黨佢哋都好避忌呢樣拉布嘅。我哋話齋，因為你哋個黨主要都係同地區連結多啲，就驚因為呢樣嘢冇咗地區裝腳張腳資料。但係問題呢一樣係咪重要？ 呢樣嘢亦都我成日 其實 係咪即係三次不認馮檢基啊？ 喂，但係其實係咪重要？即係呢一樣仲要傳承？啱啱你話變，你會將呢個路線變改變先。如果你唔改變嘅時候，咁你嘅黨分鐘去下一屆嘅時候，去翻靠翻中間光譜嘅時候，你哋可能個選票亦都係兩邊好，兩頭唔到岸咧咁樣。 唔係呢個好肯定啊！有傾有砌就唔會再喺。在我身上 是你定係話你成個黨先？ 其實成個民協都變咗。上次我哋開個記招，即係阿黨主席莫家嫻都講，今次係為香港砌到盡。即係我哋唔再係好似以前咁又傾又砌，因為個問題冇得傾啊！佢唔同你傾啊，佢只會吞咗你嘅啫。依家係我哋見到呢個事實啊，你同佢傾只會吞咗你。 其實再講一個點話吞咗你。 調翻轉頭，我哋走得前個民主黨，民主黨一企喺我哋後邊，係咪會支持財政預算案噶嘛？佢哋係咪會支持曾俊華噶？佢哋係咪？ 係啦，嗱，依個我都即係分析下個形勢啦。咁我哋而家所謂嘅後民主回歸論之後，有一大扎嘅新嘅 term 出嚟，叫呢啲叫 meta narrative 啊，即係成個政治發展嘅其中一個、啊，即係含括曬呢啲嘢嘅一個説法。咁有一班叫自決派嘅朋友啦，咁呢啲包括可能會講公投啦，可能會講要首先有啲嘢我哋要自立自強先至有公投咁樣嘅能力啦。咁呢啲我就可以分為一啲新嘅勢力啦，包括朱凱廸啊，包括啊 小麗 啊，包括啊香港眾志班啦，咁啊青年新政同青年新政係獨立企咗出嚟嘅，佢哋又係本土，但係又係自決，亦都係講緊呢個公投嘅。OK， 亦都係講緊呢班。咁我哋有葉普成嘅所謂唔知乜 Q 嘢文化建國啦， 永續基本法啊嘛， 永續基本法再加民即係唔知點解淨係將基本法其中兩條刪咗，咁就 OK 嘅啦。 佢呢個位置最建制其實佢。 係啦，最建制，絕對係最建制，因為佢其實 建制派都唔敢講永續基本法，佢哋講噶嘛。 同埋即係你亦都冇解決過人大釋法呢個問題啊嘛，係咪？ 永續落去咯，所以所有嘢永續落去，係啦。 咁連。嗱咁啦，咁啊港獨就好明顯啦，林鄭佢嗰啲就即係武裝革命啦，雖然係點樣革命，我哋暫時未睇到。咁翻翻退一萬步啦，泛民啦，工黨與公民黨，尤其是年輕出嚟選呢班咧，就已經同咗阿方志恆啊嗰班人咧就企埋咗一齊噶啦。咁就講緊一個叫所謂叫內部自決，其實就所謂同埋永續基本法咧。嗰、那、一個概念咧，就唔係差得幾遠嘅啫。咁當然亦都有出入啦， 有出入啦。永續自治啊嘛，成日講啲咩？ 永續自治啦，有冇永續基本法啦？咁所以係有唔同嘅。咁但係阿息 ultimately 都係講緊喺一國兩制之下，如何俾到香港最大寬度嘅自治空間啦。咁依一個就係嗰班人咁咯。咁民主黨仍然係民主回歸啦。 咪佢都而家都係好硬話反對港獨。 佢嚟緊會出個宣言啊嘛，八月咁啊睇下佢個宣言點講咯。不過就聽到消息都話其實佢哋新舊嗰兩批都有啲衝突嘅， 好大衝突，好大衝突，好大衝突。即係我哋都知道係新嗰批人抗爭情緒高好多嘅。咁但係舊嗰批咧就始終如果大家有睇立場新聞，胡志偉嗰邊我非常之熱烈地希望大家可以睇胡志偉嘅喺立場上面一個訪問。因為他就講到他的整個從政的心路歷程，我覺得有啟發的。那我也都看得出為什麼民主黨會在八九十年代的時候，當市政局仍然存在的時候，當仍然大家對07、08雙普選是抱着一個非常之實在的態度和期望的時候，他們曾經是想過我們是有機會執政的。但我可以跟你講，在共產黨這個極權的政府之下，一山就不能藏二虎，香港任何不是共產黨爪牙的政黨是不可能執政的，這個我是非常相信。 Okay， 這個是他的 agenda， 是他的 agenda， 不是 hitting 你 的，是完全 hitting 的，很平的，一手很平的，我們看到，是不是？所以回到我的問題就是，為什麼我這麼特別呢？就是首先我覺得，今次民協揀一個27歲的年輕人出嚟參加超區，依一個其實在民協嚟講咧，都係一個頗為之幾薄的一個選擇嚟嘅，係咪？係咪？你話你頭先講空戰啦，我希望你最後可以講一講啦。咁我立過你個 Facebook page， 咁我真係唔好意思，我膽粗粗咁同你講一句，我真係唔係好多 like 嘅啫。咁你係其實諗住點樣 ？OK， 當喺地戰嘅情況之下。你都頭先講緊啦，哇！300多萬選民啊，我點記啊？我就算每户記都要100多萬啦，係咪？咁依個錢喺邊度嚟咧？同埋係咪可以花到咁多資源落嚟度咧？咁仲有好多其他嘅資源要用噶嘛？咁一個選戰起碼250萬啦，最低成本。咁你而家 上次馮檢基攞500萬， 係咯 ，exactly， 咪正常噶嘛？依個係一個正常數目嚟噶嘛？係咪？咁所以啦，我喺你而家個 situation 度，其實第一。今次超區已經是頗多人出嚟選啦。咁你覺得你今次出嚟選的時候，第一你可以達到咩唔同啦？第二就是其實可唔可以同大家透露下點解民協或者點解你會有興趣選超區嘅咧？ 首先第一樣嘢咧就其實嗰個泛民的光譜咧，唔好話成個民政治的光譜是流動緊。而家整體泛民咧變咗温和，中間嗰邊連長毛都俾人話温和，係咪？即係呢個最諷刺的位置。咁所以個問題就是我哋喺成個泛民喺中間温和呢個位嘅時候，我哋要點定位？要點樣去變呢？咁而民協其實自己都要面對佢自己嘅問題啦。咁所以點解今次就派咗我出嚟？就是其實講得。難聽啲就係所謂嘅要擦亮個招牌咧，真係唔再好似以前咁俾人係個感覺係政治上唔清楚啊，又傾又砌啊，即係啲人成日笑我哋啊嘛，又傾又砌就頂你個肺啊，雞就越做越細噶啦，係咪先？咁所以今次咧，我都好強調就係我哋唔再有傾又砌，而事實上真係冇得傾，你同佢傾只會俾你吞咗。咁而我哋要做嘅嘢就係俾人一種個感覺就係我哋要爭取自主。我哋唔係去到自決獨立嗰只，而係其實我哋明白到獨立呢個思潮係基於呢個政府一再失信於民，所以 大家就不如港獨啦咁樣咁、而事實上我哋港獨以外係有出路嘅，就係其實中央做翻個佢嘅承諾，能夠俾香港人有一個自主嘅空間，呢、這個先至係我哋今次最想達到嘅目標。而我作為一個超區候選人，九個入邊。只有我一個講這件事而已、其實沒有人是講這件事的、即是你講剛才跟方志恆走在一起那些都 不敢說，所以我覺得是、在於選民的眼中呢其實、知名度低是個事實、但往往其實選民選擇不是純粹選個出名的人，都是看那個候選人有沒有理念、是不是真的帶到一個實在的改變給人，我覺得這個重要過是否知名度高， 但我這樣是相輔相成的、即當你有幾隻理念都會人知道才會巴這套，我覺得這樣是相向的。 那你要在個選舉的過程裡面、大家就要慢慢再認識你，譬如你上兩次我出席一些電台論壇、那都多了人認識、那接下來再會有電視論壇，譬如明天又去晴朗了、那可以呼籲一下 明天去怎樣跟超區幾個台 超區九 個去晴朗朝頭早八至十，但你 九個是哪幾個我們看到戴定頭盔先， 戴頭盔啦。咁其實呢一啲即係 break 之前咧，其實就可以咧。其實我想一次個諗起第三節，一次個讀曬。我先幾多撳嘢咧？我先撳乜鬼咧？就係、讀超區名單。江俊宇、黃國興、陳婉心、陶謹申、何啟明、周浩鼎等等先，就有邊個咧？就呢個梁耀忠、關永傑同埋李慧瓊。系啦，就系、是、呢个超 劲，好卵劲啊！点啊？ 劲咁啊，咁样 撩起啲矛盾嚟讲。 好啦，既然好狠劲噶嘛，去个 break 翻嚟继续再讲， 之后再讲。